就是我们的。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秋月渐圆，月满杯也满。中秋佳节是逢金酒银食传统消费旺季，多地新兴的夜经济和新的服务消费模式成为这个小长假消费升级的新亮点。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角，假日经济呈现新活力，一批网红打卡地、国潮热拉动节日消费内循环。传统节日遇上网，民俗民风有了全新表达方式，实景演出穿越古今，文创产品火出圈，非遗技艺火起来。那么传统节日有怎样的新变化、新特点、新玩法？如何营造假日期间有礼有乐有趣有韵的城市烟火气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中秋特别节目，带上心意画中秋。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您，赖院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日报的首席记者、儿童文学作家黄佳佳老师，欢迎您，黄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佳佳。 从9月19号开始呢，3天的中秋小长假开启了。今天呢，也是最重要的一天啊，中秋赏月。中秋赏月呢，古已有之啊。我们中秋节很多的传统的习俗啊，比如说作诗、吃月饼，还有呢赏月、拜月、赏金桂、画兔爷啊等等，这些活动呢也寄托了人们对于亲人团圆的祝愿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先想问问黄老师啊，因为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那过去呀、我们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呢？ 据我所知啊，在我们唐代的时候，中秋节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节日了。那最初这个节日呢，是来源于我们对月亮的一种崇拜，就是祭月的习俗。那在这一天呢，大家会在坐在一起啊、吃果子啊，然后庆祝秋天的丰收，而且出嫁的女儿呢也会回到娘家，所以有一种团圆的这样一种寓意。那具体到我们老北京呢，其实过中秋节是有很多习俗的，因为阴历的8月15呢，正好是各种的瓜果梨桃都已经丰收了，所以在北京呢，中秋节又俗称果子节。在农历的8月初10左右呢，前门外还有我们德胜门呢有一个果子市就已经开张了啊。到那一天呢，很多的桃子呀、梨呀、冬枣啊，还有葡萄这种时令的水果都会上市，那个时候果商的这个吆喝声此起彼伏，非常的有这种欣向荣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在前门大街呢，据说当时从5牌楼一直到天桥的桥头，这样都会有绵延的这种水果摊儿。以前的时候呢，北京卖这个水果啊，它是论堆的，也就是说大一点的放底下，一般是3个。然后一个小一点的呢放上面啊、是1个，就一堆就4个，而且有很多水果我们今天已经就是吃不到了。比如说呢，有一种水果叫虎拉车啊、还有槟子。 这什么呢？ 基本上都没有听说过。其实是跟苹果有点类似，可能是差不多的物种，但是比较酸，比较涩，可能渐渐的我们这个农业的水平提高了以后，这种果子就淡出市场了。但是在以前的这个老北京的一些民俗的书上都会看到。还有一种呢，就是大白梨，我们都爱吃的京白梨。 是 啊，那时候的这个商人们就会用这个荷叶包把它包好，然后就吆喝着这个搓大白梨嘞，就是那种非常 叫卖声音、 对，叫卖声。 是的，听您这样一介绍啊，仿佛把我们带回了过去的那个年月哈。那么我们聊完了 过去啊过中秋的一些方式，咱们再来看看今天大家是怎么过中秋节的，有哪些创新的过法和玩法。北京市属的11家公园呢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啊推出了35项主题的游园活动。游客呢既可以在公园赏秋色、品民俗、学园艺，也可以呢在线云赏月，画中秋一传统。咱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游月夜，北海公园围绕禅福寺推出特色赏月活动，以盆景、桂花、宫灯装点布置禅福寺，带来近距离的皇家园林赏月演出，并开启夜景照明。游客在节日期间可泛舟湖面，体验不同的北海美景。赏秋色，大型盆栽古桂花装点颐和园主游览区，中山公园花期控制的碧桃、梅花、西府海棠将在桃花坞汇芳园悉数亮相，烘托团圆美满的节日氛围。品民俗，香山公园开启汉服古韵迎中秋游园会和中秋敬仪传统工艺文创市集，集中展示古风服饰、传统手工艺品、民族文化衍生品及香山公园文创品。天坛、景山、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等公园都将围绕自身特色文化开展纸艺灯笼、手绘兔爷、手工月饼、诗词赏析等活动。学园艺，香山公园结合秋季树叶的特色外形，推出黄炉团摇扇、传统手编扇体验活动。北京植物园的创意绘画则带领着游客在海贝瓷的瓷胚上描摹出最美的秋天。此外还有压花提灯、草药香囊等手工体验活动。除了现场活动，天坛公园微博将在中秋节当晚为广大网友开启五季云赏月，由天坛专业讲解员带来中秋和天坛的历史文化，以中和韶乐演奏月亮主题的乐曲，一同欣赏祈年殿月色。紫竹院公园邀请民俗学、音乐学专家以雅集的方式与网友交流，探讨中秋节衍生出的传说、民俗、音乐、戏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秋佳节京城的一些文化赏月的活动。中秋节呀，是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想问问赖院长啊，我们今天过传统节日啊，您觉得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呢？ 应该说传统节日的这个大家的参与和体验呢，从过去可能岁数比较大的人群为主呢，到现在年轻人成为了这个主力。也就是说，过去很多年轻人呢，可能对一些个这个洋节的兴趣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看到传统节日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呢越来越重。这里面既包括对传统节日它的寓意的这个回归的重视，因为现代人呢，随着这个过去生活节奏很快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呢来考虑跟家人这种亲情的这种团聚，那么现在呢对此更看重，而这些传统节日呢往往呢是一个很好的跟家人、跟亲人、跟朋友这个心灵连接的这么一个契机。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呢传统节日呢这个玩的方式呢也在翻新了。过去一说到传统节日呢，大家往往想到的这个有的节日一说端午节，大家就想到了就吃粽子，一说中秋节就吃月饼，就光吃了。那会儿可能呢，过去历史上啊，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大家的消费的可选的东西呢比较匮乏。这节日嘛，吃点好吃的，吃点特色的，很热闹。现在呢，应该说这些食物呢已经非常普及了。虽然节日，端午节大家仍然吃粽子，中秋节大家仍然吃月饼。但是呢，大家希望呢能让节日的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有更好的休闲文化娱乐的体验。因此呢，这个节日呢实际上呢大家这个各种各样想吃想逛想玩的东西呢也很多。而商家呢也发现了消费这种需求，应该说有需求就有供给， 那么大家发现了这些需求之后呢，也创新创造了很多给节日增加很好气氛、很好氛围的一些消费的场景、消费的内容、消费的方式。而这样的话呢，与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呢相契合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节日期间啊，这种很多新鲜的东西越来越普及，变得很普遍了，而更新的东西又层出不穷了。 是的，那说到过传统节日啊，还有一种观点，觉得现在好像过节呀，味道有点淡了。想问问黄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啊？另外，您觉得怎么样能够让现在的孩子更好的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呢？ 节味淡了，可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一种趋势。因为在以前，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中秋节一是有阖家团圆的这样寓意，还有一种是庆祝丰收的一个寓意。现在随着这个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和每天都是那种大丰收的感觉，所以孩子们包括普通人就没有天天过年就，所以年就淡了那种感觉。中秋节也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以前说中秋节才能吃月饼，那现在各种各样的糕点都不亚于月饼，所以那种过节的欣喜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突出。我想，怎么才能让传统节日在这种我们现代社会更发挥出它的一种魅力呢？可能还需要把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标志性的民俗重新包装一下。比如我们北京啊，有一个时令的玩具，就是每到中秋节，孩子们会玩兔爷。现在也很多孩子都知道啊，有兔爷，兔爷、兔奶奶非常漂亮。但是作为一个这个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孩子，他需要的是那种声光电的互动，可能兔爷对于他来说就是稍微高冷了一点儿。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观赏品，它没有办法互动。所以，我想，如果能提起孩子们对于一个传统节日的这样一种亲近感，是不是可以让他更多的能跟这些传统的元素产生一些互动，让兔爷火起来呀，或者给兔爷，赋予一些新时代的这种时尚的特色。 是的，多加一些互动性的活动啊，要让孩子们亲手的去，体验啊，亲身的去感受。这样的话呢，让他们和传统的文化有更多亲密的连接。传统节日呢，出游的需求啊也非常的旺盛。交管部门就预计啊，小长假期间，北京的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是230.3万辆，铁路、民航、省际客运进出京的日均客运量是103.7万人次。地面公交的日均客运量是561.7万人次，轨道交通的日均客运量是535.4万人次。那市民呢，外出休闲娱乐、走亲访友啊，短途郊区自驾出行的需求啊，在这个小长假都有所增长。那比较火热的地方呢，集中于啊传统的一些景点，比如故宫啊、北海公园、后海、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北京植物园和八达岭。另外呢，还有一些传统的商圈，像王府井、西单、三里屯、SOHO 等等。那么小长假期间的京城游呈现出哪些特点啊？特别是9月20号中午12点正式开园的环球影城，应该怎么玩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介绍。 对，我觉得今年小长假这个最突出的特点肯定是大家一直关注的北京环球影城终于是开园了，也就是在9月20号的中午12点会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开放，这也是北京市场上这个最火热的一个主题。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中秋期间比较有特色的出游的内容的话，应该是夜游，因为夜经济也是北京这两年主打的一个这个品牌。通过北京周边的这个景区的夜游项目的开发呢，也是带动游客能够到郊区去进行消费，而能够住下来，来增加这个郊区的一些景区啊，包括民宿的他们收入。像在八达岭长城的话，以前很多人都知道去白天的话爬一下八达岭长城，看一看长城的雄姿，但是现在也开放有夜长城的项目，在晚上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景象的长城，也就是整个彩灯初上的时候，能够漆黑的背景这个下面，可以看到一条彩色的巨龙蜿蜒，所以这个景象还是非常的特殊的。另外的话，比如说在怀柔的雁栖湖也开通了夜航，所以大家坐在船上，可以夜游雁栖湖，看到凯宾斯基酒店以及雁栖塔等这样的当地的地标性的景观。 而更为知名的可能是大家知道这个古北水镇，它的夜游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未来的话，在这个环球影城外面的环球城市大道，其实也是一块夜生活的区域。市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去品尝世界各地的这种美味，而且呢还可以在这个环球影城大道的电影院呢看一场电影，也是一个夜生活的一个不错的去处。 嗯，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记者张博给我们带来的中秋小长假期间啊，京城这些打卡地、游玩打卡地的一些游览的介绍。那么文化旅游呢，是中秋小长假消费当中的重要一环啊。很多地方呢，其实也在积极的探索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的一种新的途径，把传统文化和当地的特色融合起来啊。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红色旅游线路，还有呢，冬奥运动主题的旅游线路哈，等等。还可以再举一个其他地方的例子，比如说南京，从去年开始呢，每一个节日啊，南京都会跟一种花去结合，比如说呢，春节元宵节啊是梅花，重阳节呢是菊花，端午节呢是栀子花，到了中秋节啊，结合的这个花是桂花啊，因为桂花呢有贵客的意思，也有归来的意思啊，意味着所有的氛围都归来了。那黄老师啊，您认为旅游怎么样跟文化相结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精神满足感呢？ 通过我不断的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包括历史地理的一种变迁，现在我在重新到北京的各个的名胜古迹，包括很普通的一个街道、一个胡同再去看的话，跟以前不了解它的历史和背景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北京已经有800年的建都史，那从金中都开始就会在北京留下很多的遗迹，虽然这个不是很多了，在金代的这些遗迹，包括辽代的遗迹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如果你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再去看这个遗迹的话，就会有一种穿越历史的那种沧桑感，我想就和一个拍照打卡的这样一个游客心态再去游看的话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天宁寺塔，天宁寺塔其实是一个辽代建筑，是我们北京地面建筑上地上建筑非常古老的一个遗迹。那在知道它之前，我每次走这个西二环的时候路过它，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巍峨高大的，因为周围的建筑都越来越高了，它可能就淹没在这个都市丛林当中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了它已经穿越到700-800年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那一下那种沧桑感就是扑面而来的。所以在现在的城市旅行或者是这种文化旅游越来越流行，可能就是因为人们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一个街区或者是一个景点背后的故事。 是的啊。那赖院长，您觉得从消费升级的角度来看，小长假旅游线路的设计应该怎么样创新？另外就是也有人吐槽啊，有点审美疲劳，觉得民宿有点千篇一律，真正带有特色文化的呢凤毛麟角。您觉得民宿发展又该如何破局呢？ 应该说现在呢，这个旅游消费呢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早期旅游呢，大家说难得出门，过去我觉得更早的时候连双休日都没有啊，大家一个周末就休息一天，这光干家务活都累得要死，那没有什么可玩的，所以大家出门玩呢就是到景点，到了之后现场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即可，是景点拍照，这种是到此一游为主。那么后来呢，随着生活品质的这种提升，大家的节假日也越来越多呢，大家出门呢开始呢，寻找一些更多的深度的一些游的乐趣。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呢，大家绝大多数的地方，该著名的景点儿，该去的地方，似乎绝大多数人也都去过了。所以这时候玩呢，我觉得这个出门旅游啊，有两类特点，一个是休闲游，我不要很这个了不起的5A级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很著名的景区，我可能就到一个地方非常舒服舒适，在这休闲体验几天，我就觉得很好，是真正的放松身心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玩家游， 这个玩家游呢，就是专业玩家的专业玩法。比如现在出现了一些个，就是过去曾经是某些荒漠之地，哎，通过办一些个特色主题的活动之后，成了某些玩家的专门到这里来体验的圣地。 嗯， 比如说这个玩车族，哎，可能呢就到沙漠里去冲沙呀，这个飞车呀等等，大家聚在一起，实际上聚在一起既是玩又是玩家的自己的同好的交流沟通，哎，形成呢一种的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回到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节日期间呢，小长假，那么玩什么呢？实际上呢，也是同样这样的目的。一类呢，可能玩家呀，哎呦，好不容易有几天了，我们这个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深度的过瘾的一次这个玩足玩过瘾。 嗯， 另一类的话呢，真的很好的休闲，像刚才你说的民宿，找个民宿休闲休闲很舒服。但是现在民宿实际上为什么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不满呢？因为民宿的发展呢，实际上大家休闲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休闲的体验的一个体系。 嗯， 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哎，我从快节奏中放松身心，过一个慢生活，那么在这个小院儿，哎呀，设计的很舒服，很好。那么吃饭呢？哎，同样呢是精致的、有品质的，哎，独到的口味。甚至逛一逛呢，哎，特色的主题集市，哎，销售的商品呢，也同样呢，哎，既有独特的本地的文化 IP， 又有呢这个匠心独具的一些设计。还可以呢参与一些非遗的活动，哎，不光是孩子们去学非遗，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一些个岁数比较大的人可能也都愿意什么呢，在这里，哎，我学一项技艺，静下心来在这学两天，来有一种就是说身心的更加平静的安宁的这么一个放松的过程等等，甚至呢还有一些禅修活动啊等等体验呀、啊，大家呢是要一个完整的休假慢生活的一个服务体验体系。而民节奏高速的这个天天高速运转的生活中呢，解放出来解脱出来的需求，我觉得休闲游是这样的方向。所以打造一个好的休闲游的中心呢，既要有很好的有设计感的民宿，有高品质的，我们既体验自然同时又享受现代的这高水平的客户服务体系，有很好的餐饮，哎，有这个观景的这个就是书吧，在这里你看现在有的地方弄那么一两个非常有特色的书店，就吸引人专程开一两个小时车跑去体验。所以在这里面，哎，有放松身心的边观景边喝茶或者喝咖啡，这个看一看书，能够体验慢生活，能够参与一些非遗的或者独特的文化的这个体验的活动等等，形成一套让大家在这里放松身心的服务体系，而不仅仅呢就是很单一的就是做一些主题的民宿啊，或者做一些貌似很热闹的一些农庄庄园，但是里面呢整个的从环境的品质、现代的服务的能力、服务的水平以及这个有品质的一系列的这种配套不足。也就是说实际上要研究呢，现在都市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放松身心所喜欢所想体验的都是什么，而为此呢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产品，这样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消费者的认可。 嗯，是的，无论是假日出行啊还是民宿游，不能徒有其表，挖掘心意和精神内核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那么中秋小长假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创产品，特别是一些国潮商品，又有哪些新意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中秋特别节目，带上心意画中秋。中秋月渐圆，月满杯也满，中秋佳节是逢金酒银食传统消费旺季，多地新兴的夜经济和新的服务消费模式成为这个小长假消费升级的新亮点。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角，假日经济呈现新活力，一批网红打卡地、国潮热拉动节日消费内循环。 传统节日遇上网，民俗民风有了全新表达方式，实景演出穿越古今，文创产品火出圈，非遗技艺火起来。那么传统节日有怎样的新变化、新特点、新玩法？如何营造假日期间有礼有乐有趣有韵的城市烟火气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中秋特别节目，带上心意话中秋。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另外一位呢是北京日报的首席记者、儿童文学作家黄佳佳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小长假消费领域当中的一些文创产品啊，现在80后、90后啊、00后逐渐成为文创产品的消费的主角啊，也掀起了一波国潮热。那么从2018年开始呢，国潮之风刮起啊，到今天国潮呢已经全面进入到我们的消费娱乐生活的领域。可以举个例子啊，在国货美妆洞察报告当中显示啊，从市场份额来看呢，国产化妆品已经占到 56% 的市场份额。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来看呢， 42% 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国产化妆品牌。90%的消费者表示啊，未来会再次的购买国产化妆品。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啊，对国货品牌的心智认同，哎，不断的在提升。也想问问黄老师啊，您比较心仪哪些文创产品？为什么啊？您觉得文创产品怎么样能够讲好故事，更能打动消费者呢？ 说起这个文创产品，咱们这几年的进步真的是非常大的。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故宫玩的时候，还经常会卖那个充气娃娃，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做工很粗糙也很艳丽的，完全跟周围的景物不相容的这样一个儿童玩具。 嗯 那个时候其实虽然我是一个小朋友，当时我是个小朋友，但是我也会觉得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这几年我再去故宫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宫的这些文创真的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比如我去有一次我在故宫的商店里面看到一个水杯，水杯上写的是这个雍正皇帝的那个一个奏章上摘下来的一句话，就是好像是朕不知道该怎么疼你啊，这样一个水杯啊。然后就觉得一下，虽然我不缺水杯，但我觉得这个水杯真是太有意思了， 活了。 对对对，包括刚才您说的环球影城，我前几天也带着女儿去提前尝鲜了一次，我发现那个环球影城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穿着哈利波特大袍子去的啊，拿着这个魔杖。我觉得他们如果这个大袍子没有背后的那个故事，没有人会去买一个大黑袍子穿在身上。就是这种文创其实还是人们对于它背后的这个故事更加感兴趣。所以如果进一步来挖掘文创的魅力的话，可能还是要在它本身的 IP 的深度和广度上再下功夫。 是的啊，文创产品不仅形式要创新，文创产品背后所代表的这个精神的意蕴和这个故事啊，更能够吸引大家对于文创品牌的认可度啊和认知的持久性。那赖院长啊，线上火热的文创产品啊和国潮热，能不能与实体的商业相结合，给我们带来更多消费的新模式和新体验呢？ 实际上对文创的这种热情，对文化 IP 的这种追捧呢，绝不仅仅在线上。就比如说大家最关注最流行的盲盒，这个盲盒这么火爆，不基本上都在实体店消费的吧？大家都是在实体店里现场有个盲盒机购买。实际上大家绝大多数的这种文创的购买在线下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现在呢，消费者呢，他在网上啊几乎能买到一切他所必须的商品，比如说我有目的性的购买，很大程度上在网上解决，因此在线下呢更多的是逛的过程中随机随意随性的购买。因为我们的收入水平提升了呢，消费者购买力可以充分的释放。这个时候呢，逛到哪儿呢，看到一些新奇好玩有趣的东西又消费得起，他就愿意来花钱。而现场看到呢，或者是在某个场景下体验到呢，最能激发他的这种就是购物的这种冲动的欲望。 比如说最近环球影城开了，大家看到哈利波特的魔法棒在那个地方卖的可火爆了。那为什么呀？大家平时会买个魔法棒吗？不会。网上又没有卖呢，恐怕也是未必买不到的。那大家为什么要到这现场买呢？在现场这个玩了游乐项目之后，在一种这个兴奋过程中，哎，又看到的产品又非常的有趣儿，那么大家就有一个购买的这个强烈的欲望在这里释放出来了。所以实际上相当多的这个文创的购买呢，往往是在这个就是某些环境场景下发生的。因此呢，实际上要增加文创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释放的力度的话，更多的实际上在线下呢，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沉浸式体验的场景，在一种场景，在一种氛围下呢，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像前几天有个企业，他们说到，哎，某个品牌的化妆品平时在专柜上卖，卖的是有限的，哎，搞了一个市集活动，他参加了，还是这些产品，这市集活动上卖的远远高于专柜上的这个销售的规模。实际上这个市集并不是说它的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只是消费者在市集的这个环境场景下，他的购买欲望冲动，哎，就释放出来了。 嗯， 那么很多的国潮呢也是这样。我们的国潮现在之所以火爆，很大程度上呢，它不是说只是简单把过去传统的东西这个原封不动拿出来就变潮了，而是跟现代人的审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重新包装、重新加工，哎，让它既体现了相应的历史的传承的积淀，又有呢现代时尚的美感和跟现代时尚生活方式的消费场景的契合，所以呢销售很火爆。那么在这个节日期间呢也是如此，围绕节日呢实际上可以推出很多很多这种国潮的产品。我过去啊说一搞庙会的时候，大家拿出来老是那一套产品，这个消费者就明显审美疲劳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一到节日，我们发现呢，这很多产品呢重新按照现代人的美学审美和现代人的这种他的生活方式重新包装、重新打造之后就很火爆了。像刚才你提到的汉服热，这个汉服呢，哎，现在呢大家穿的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很多的年轻的帅哥美女穿着这个汉服在街上来逛，也成为了很多时候的街头一景。但是他们的汉服绝对跟唐宋那个甚至是汉代的汉服呢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个时代的衣服由于剪裁的技术的这种差距的话呢，都是非常肥大宽松的。以面料的话呢，由于当时的这个就是说布匹的加工能力的话呢也是很粗糙的，跟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产品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那么完全是一个升级换代，融入了现代人对美学的这种审美的认知之后改造而成的，实际上有传统文化的这种底蕴，但同时呢是现代人着装的这种方式，现代人穿着更舒适的面料，现代人穿上之后这个能够更有挺阔、更有相应的这个视觉效果的这种面料的选择，形成的现在的流行的汉服，不是原汁原味的这个翻制复制，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一种新的创造，所以呢也是一种这个文创的产品。那么现在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家穿上汉服，那么吃，那现在呢是不是做的更有特点的、口感更好的一些月饼，然后在这里面呢哎出去逛，那么街区是不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文化体验味道的街景的环境，以及呢相应匹配的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这些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沉浸化的场景，很可能大幅度的激升消费者的这个购买欲望，使得消费呢这个得以倍增。 嗯，是的，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文创产品体系逐步形成了文化加旅游加生活方式加生活用品加餐饮等等融合发展的消费新模式。中秋佳节无论是过节的形式，还是节日的表达方式，亦或是消费模式，都有新意。这样的活力呢，也将吸引各年龄层的群体体验消费，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祝您中秋佳节愉快，月圆人团圆，我们明天再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 桥。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希望大家通过冰雪冬奥来了解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北京冬奥会加油。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吉娜阿里斯，再次把我对北京的爱和北京冬奥会的期盼通过歌声传递给大家。 我是歌曲冰雪冬奥的曲作者胡帅，我的创作初心是站在一个世界音乐语境当中，充分的能够表达我们中国音乐的语汇，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远。新兴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让所有的心为你热血沸腾。北京，我爱你北京，山青水更绿，天蓝气正红，一座城一方人，一路共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听， 养心殿是故宫里比较年轻的建筑，但也有500岁左右。 听， 艾莎对安娜的爱毫无保留，可是她心里…… 听， 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了？直到我开始脱发。 声音让时代有温度。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进行中，详情登录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以上为广告时间。